生活同时孕育着陈旧与新鲜，新年伊始，万象更新，和我们有关的一切似乎都有了崭新的面貌。每到新年，我们都会想给家里添点什么，添一件趁手又趁心的宝贝，日子仿佛也多了一点珍贵。就像我们身边的那些生活艺术家，他们珍惜每一件旧物的陪伴，更乐于添新，添的是物，更是一种期待和向往。那些被磨灭的热情会一点点添回来，某种程度上来说，新年就是添新的年。这个新年，洗地机专家与领导品牌天可以新品艺术家系列致敬每一个生活艺术家。本期节目我们也邀请到好朋友内核，一起聊聊属于他的新的一年，新的一天。本期节目由随机波动和天可共同呈现。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听新一期的随机波动，这也是2025年第一期随机波动的正片，在这里先跟大家问候一声新年好。那今年呢，我们第一期节目请来 了，第一期节目你都没有给我介绍的机会。 我也没介绍，真是不好意思。我是冷建国， 我是张志奇。 太着急介绍嘉宾了，主要今年的第一期节目呢，其实也跟新年有关，我们也想在新年到来的时候来谈一谈人跟物品的关系，就是我们 辞旧迎新， 对，我们怎么看待旧物，怎么看待家庭里的新与旧的关系。我觉得这里面也有人跟时间的关系，然后跟不同的物品之间的感情，是一个很丰富的话题。那今天也想为大家介绍一位随机波动的新朋友，他就是内核。 大家好，我第一次来。 确实是第一次来，但我们认识很久了。 对， 最早认识应该就是因为内核是读库的编辑， 邀请你参加过我们的那个书的分享活动。 对对对，然后后来很有趣的就是内核的妈妈也听我们的节目，然后还给我们三个寄了应该是你妈妈手工缝制的笔袋和小钱包。 对，那个特别好用，我之前一直把它放在一个特别大的托特包里，就装口红啊耳机啊这种，然后上次我坐出租车给丢了，就落在车上， 我到时候给你补一个， 打了好几个电话他就说没看见，然后我就再也找不回来了。 对，那个阿姨缝的特别精致。 对，然后那个司机问我说里面有钱吗，我说钱倒是没有，没啥值钱的东西，就是那个包找不回来。 对， 反正后来也没找回来， 就是那些格纹布都特别的好看，而且阿姨在每一个拉链上我记得都 绑小石头或者绑牙白，然后那小石头也是比如我爸去旅行的时候，他比如去新疆去和田，他会买很多那个小的和田玉，然后给到我妈，然后我妈做完包就是两个人的那个共同的那个记忆给送给朋友，到时候给你补一个。 太好了， 就是在2024年的时候，内核给我寄过一套读库的漫画，然后同时放了几条也是阿姨做布袋剩下的这个边角料， 就当填充的包给你放里面，是为了那个包寄给你的时候更好看一点， 让鼓起来一 点。 对 对，是 啊，就是三个小布条，然后内核还写了小字条，说是就是妈妈做这个布袋剩余的这个崇明土布， 对对，崇明岛土布，他们手工拿那个机器织出来的。 是的是的，然后就是去年冬天的时候，我的这个登山包的一条包袋就断掉了，就是正愁于能用什么东西往上补，因为一般现在家里我们家里很少 有 这种布条，然后你又很难找到那个厚度相当的，因为还要从登山包那个环里穿进去嘛，所以我就发现了那两条布，我就真的给缝上去了， 我看照片了， 结果长度和厚度正好。 但是我家里其实一抽屉的那碎布条，因为我妈做完之后也会给我留一些，然后以前我给朋友写明信片，比如是空白的，我会剪成比如三角形啊、圆形、圆点，在后面随便贴一贴，给他们再寄过去，相当于就是二次一个改造。 哦，还增加了一些美学的发挥的空间。 对， 今天我们要聊这个题，然后我跟知奇就是很快想到了内核。 对， 就是觉得这种布置的主题啊，包括物的收藏啊，然后人与旧的物的之间的关系，好像很适合找内核来分享。 对，然后我们今天是在内核家录节目， 没错， 在录制之前内核带我们参观了他的家。 真的像一座博物馆一样，所言不虚。 是，就是这个物的密度和丰富程度都是我之前没有在一个普通人的家里面见过的， 让人眩晕的那个密度。 真的，所以内核能跟收音机前就是大家看不到你家是什么样子，但是或许可以想象这种丰富程度。 咱们节目现在用收音机听了吗？ 在小宇宙前。这真的很有种怀旧味儿。你能跟大家介绍一下，比如你从什么时候开始有了这种收藏的爱好，在家里开始放置如此高密度的物品？ 我之前不是在面试那个阿姨月嫂来我家吗、 嗯、 然后我会觉得哇，这个阿姨其实还挺幸运的，因为我家还挺美的，挺好玩的。但是后来我来两任阿姨都跟我说，说你在碰瓷儿似的布置你的家，因为我家比如说你稍微东西放重一下那个就倒了，他就会说你在碰瓷儿、 哦、 说你这个家并不是特别宜居。然后那一刻我才知道，原来啊，我特别自在的一个家在两个阿姨看来就是这也不能碰那也不能动，就是很容易叮咣叮咣一连串的那个。 是的， 当时我相册里还有一个相册，就是阿姨每次帮我收完杯子，然后我在家里放了很多玩偶，她会重新再给我布置一遍，比如人物搭配全都混乱了、 嗯、 然后我今年觉得还挺好玩的，就可能你们俩觉得还挺好玩，但是阿姨就是头疼，就是她当时跟我说能不能把你家餐具全部换成非常便宜的一个系列，她打碎过我的碗，她会问多少钱，比如今天给你拿俩杯子都是七几年的古董杯，她会说我想使用一些廉价的那个杯子跟盘子，压力太大了。但我是特别特别享受这个过程，特别享受。然后我跟他说，我说咱活着就是为了使用好的那个器物，你碎就碎了，我不让你赔钱的，你就用吧。 而且内核也会在家里给自己做一个小小的策展，是不是？因为我们看到卧室门口其实有一个小桌台，那个是你会给自己比如临时布展的。 是的，一个两层小桌子，就你们来之前就他几乎以每个月的频率在更新，比如做过什么泰国特展非洲特展，我就会把东西收起来换一批新的。 哦，所以这是一个完全取悦自己给自己看的小展。 是的是的，因为是这样的、嗯、就每次我回家那个光线刚打在我那个台上的，我会觉得啊有一束光，然后这个东西柜子在迎接我，那感觉特别的美妙、 哦、那你会有比如买东西买了太多其实你已经忘了之前买过什么的这样的经历吗？ 这就太就更好笑，就是因为我记性特别差，就经常在家里收拾东西，突然发现我说哇这东西好好啊，我说我人缘好好，怎么有朋友送我这么好东西，然后妈就说这不你自己买的吗？就我觉得忘性大，就是会觉得这个礼物再一次你拥有了，会忘、 哦、 会忘。 嗯，所以在这个你所有的收藏品里面历史最悠久的是哪一件呢？就是这个东西存在的历史，并不一定是你拥有它的历史。 我家里有一个恐龙蛋的化石，有一个恐龙大便的化石。 没有想到悠久到这个程度。 对，然后我家里还有很多那个恐龙碎片的那个化石、 哦、 就这个是有一次我看博物馆，那个博物馆是在那个福建，然后他会售卖一个恐龙蛋皮的化石，这个价格可以接受，恐龙蛋可能比较贵，当时我就买了一摞带回家，然后当时就是见到朋友就会把这个当做一个礼物送给他，我觉得一个家里突然有一个就恐龙年代的一个化石是特别的神奇的一个事情。 哦、 嗯，然后恐龙蛋是因为当时读小库嘛，做那个恐龙相关的书，我们找的那个老师邢礼达就是地质大学的老师、 哦、 就给他送样书，就说样书出来了想给你送去看看，亲自登门拜访，然后走的时候他说在办公室，他说你挑个礼物带走吧，他有一地的那个恐龙蛋、 嗯、 然后我说哪个比较值钱呢他就教我，他说你平时买鸡蛋你怎么挑你就怎么挑、 哦、 就他要器型比如完整就是规整，但是你俩可以摸一摸特别沉。对，然后他过了几年之后他去美国跟我说，说我在美国给你买了一个伴手礼，当时我可期待了，我没去过美国，我说这可能是一个特别好的礼物，后来一个闪送过来，我说这是什么呀，他说这是恐龙大便化石然后我现在当做一个恶作剧放在我家，就一进门嘛，就是别人来我说、 嗯、 哎你闻闻这个你看这啥，然后别人就闻闻把玩半天，他们都说啥呀，我说这是恐龙大便 但其实也没有味道，对不对、 完全没有味道，就已经石化了、 嗯、就跟恐龙蛋本质上是一样的、 嗯、对，但是现在就放在我家最显眼的地方，就谁进都盘一下，已经都包浆了感觉就。 家里有很多东西是朋友送给你的礼物，然后刚才我们也说到你会有很多东西也送给朋友、 嗯、 这其实也是一种物的流动，有没有这种比较有意思的故事可以跟我们分享？ 嗯， 这个特别多，这我感觉能单讲一期。但后来我想了想，我想讲两个故事，有一个是跨越了十年的一个周期的故事，是因为我十年前发现一个店铺，就是卖他自己设计的服装，很小众的一个品牌，然后我觉得很有趣，我就买了他那个裙子跟裤子。但是买完之后呢，后来发现我腰还蛮细的，就他最小号那个我的腰还是有点松，然后我就问他，我说可不可以帮我把腰这块改一改就更合适了，他说没问题，说你地址给我。后来我们俩交换了一下地址，发现特别的近，然后他说这样说，那个今天晚上我跑步到你家门口，你下楼你递给我，我给你改，改完我给你送回来。所以呢，就突然你跟一个没有联系的一个卖家突然见面了，他就来我家跑步来，穿着运动服，然后他就说我改好了。他后来升级他的工作室，他就说你来我工作室，他说我给你好好的把你的那个三围什么量好，这样你每次来如果你下单的话，我按照你的尺寸给你改好。所以后来我们就默默的维持这样的友谊，维持了有十几年，就是我每年会默默的买上一两件衣服，然后他也会按照我的尺码直接给我改好，然后后来我们就升级成为更好更好的朋友了。他会在我每年生日的时候为我定制一条裙子，然后这个裙子是不售卖的，就只为你定制的。然后这个故事呢，说到今年，就今年我生了宝宝，五月份的时候去工作室，我去看，后来我看了一圈我就走了，然后因为五月底是我的生日，他就给我寄了一个包裹和一封信，他就说那和这是你十年来第一次来我工作室，你只看衣服，你没有来试任何一件衣服，就是很不寻常了，就每次我会试很多，然后会买一两件。他就说因为我知道你觉得你自己会变胖了，他就说我今年的生日裙给你定制了一条很肥的裙子，就你会觉得更自在一点。哇，当时我觉得这个礼物就是太，就他的那个每条的那个裙子藏着对我的那个关照跟关爱。然后因为我跟他提过，比如说我喜欢有口袋的衣服，我只提过一次，后来发现他每次身上裙都有口袋，就我不用再跟他说，我说我需要口袋，他会记住这个点。然后前两年比如说那个裙子平平无奇，纯蓝色的，完了觉得怎么今天这么素呢，然后我一穿，我口袋一塞，发现口袋里有东西，然后我这么一掏，发现是两个奥特曼，对，两个形状的奥特曼。他说我知道你特别特别喜欢奥特曼，他就说奥特曼会给你力量，说藏在你的口袋里跟你一起前行。然后就我们维持了这样友谊，维持了十年，然后就一来一往。然后我会为他选书，比如这个绘本啊，这个书是讲面料的，我会买给他，然后寄给他。然后其实为什么想分享这故事给你们俩呢，因为他俩是不动的听众，他当时听了好月那一期，他就跟我说那个飞哥哪天你有空，说我想预约你一个时间，我就跟他说，我说明天就可以，他说 OK， 说明天你去哪个地方楼下，我在那里等你。后来发现他带我去是好月那个康复工作室，他带我做了一个康复，就帮我做了什么腹直肌检查，看我分离的几指。然后当时我走的时候我就说，哎，怎么这么丝滑就离开了，不需要付费用吗？然后他说你这个费用我已经帮你都付好了，就你只需要来就可以了。然后他还是的，他在楼下就等我，他会觉得比如我一个人不太好意思就突然去做康复，他就说你在楼下等我就好了，我们一起上楼。他提前了很久就到楼下了，就我们是一起去的那个康复工作室。然后后来我们也在做康复嘛，然后现在就还能去打羽毛球，就还好很多。 天哪，神仙友谊， 真的。 而且就是从一次买衣服开始 的，是的，就是女性那种非常细微的说，啊，那我来取就可以了。然后包括比如我生产之前，她会突然很郑重的说那个我有一个非常非常好的通乳师，说是我用过的，非常放心，说如果你遇到关于乳房的任何问题，你一定第一时间来找我。然后我果然生完孩子就是五天之后突然的胀奶，就像石头一样。当时我说啊，这怎么回事，这什么东西啊，我突然就去问他，我说快把那个通乳师联系上门。他要让联系通乳师赶快就上门，当天就帮我做了通乳。我觉得我活下来主要是靠就是通乳这个解决了我这个刚需。对，然后当时我去工作室看他五月份的时候，他也是给我女儿做了一条围嘴，然后是一个灰色的一个围嘴，他在那个扣子上拿那个红线缝了一朵小花，我都舍不得用，我就每次说换一个脏点的围嘴，这个就留着就给他当做纪念。然后当时我去看他，我也给他买了他会喜欢的书，然后我也会送给找他的一些面料给他，季春明的面料什么的。今年是新年，他给我做了一件上衣，他就给我绣了一个我的微信头像，是个鼹鼠在那读书。当时他这故事有一个朋友还采访过，他说了一句话，当时就太感动，他说他每年给你做的这个生日群里面，就是倾注他这一年对你的一个关照和观察。他会觉得你说你变胖了，你会担心你的身材走样，那我给你做宽松的裙子，比如以前也有过很性感的裙子，然后包括比如你选奥特曼我都给你定制上。 就是你独一无二的群，那每年都有一封信，那封信就是也会写整整一页、 嗯、 那个信。 我觉得这个很有意思，因为其实裁缝是最了解你的身体的人之一。 对，然后我就想到说可能很多文学里面会把这个人写成一个男的， 对， 就是说他们之间会发生一些浪漫的故事，然后因为这个裁缝应该是最了解这个女性身体的人、 嗯、 但其实生活中很多这种故事发生在两个女性之间，它是没有那种爱欲的成分的，就是两个女性对彼此的那种关心。 而且我觉得会做衣服好好、哦、 对，你知道那个生日永远会有一个闪送会到你家、 嗯、 当时疫情期间他闪送来，他知道比如我不太会做饭，他的闪送里面还有一些吃的，他比如早上做的面包他说我做好了也给你塞一个面包，然后挂在你的门把手上。然后最近的一个快递他也不算以物换物，因为你当妈妈之后你会有很多妈妈群， 是， 然后妈妈就说那个我的母乳太多了，说我的冰柜已经就放不下了，有没有人需要母乳，就我想免费送出一些、 哦、 然后其实我反而这个月我的母乳突然告急，就不太能供应上了。然后我跟他说，我举手，我说我可以要你的那个母乳，然后我喊了一个闪送过去，然后他就会问比如你的孩子几个月，然后我会问你的孩子几个月，他今晚给我闪送了100袋冰冻的母乳，对，然后每个都写了日期，然后我今天就问他，我说你的孩子几个月的？6个月。然后我今天一上午在整理，比如我宝宝已经不用的那些，就是口咬胶啊、 哦、 一些那个鞋呀、袜子，我就说那我要给你会准备一个包裹，就我们也没有见面，但是我觉得也是一个以物换物，我觉得他的东西母乳非常珍贵给到我了、 嗯、 然后我也会为他的宝宝以后会陆续给他投递可以用的东西。 嗯，感觉也是一个深度的人与人之间的信任、 哦、昨天很神奇，是一个男的闪送员接单，他就帮我把奶背上来，他临走前问我说 是 这个是什么呀，然后我跟他说是母乳，他就啊、哦，就是他就是可能没见到母乳是一袋一袋冰冻的形式、 哦、 因为那个朋友是拿泡沫箱帮我装了2箱拿上来、 哦、 他说啊很沉，他说这什么东西他没有见过。 哦，这个经历好神奇啊！ 是、 哦、 真的好有意思。 我觉得你跟这位妈妈的友谊也会一直继续下去。 然后因为其实我当时很想就支付一些费用给她，因为她非常辛苦来泵那个奶，她就说不，她说这是我们两个人有缘分，她的原话。 嗯。 然后我说我一定也会，她地址我也有嘛，因为喊了闪送，我说我也会尽快给你寄出一份就是宝宝的礼物，你能用上。然后我今天上午问她，我说你介不介意，比如口胶是用过的，她就说完全不介意。 嗯、 我说那 OK， 我会给你准备就两大兜的东西再寄给你。 每次给我们寄东西的时候也会写小纸条。 对，我上次听内核上熊阿姨的节目聊那个小纸条的故事，我当时就有发出跟刘敏一样的感触，就是说我以后也要做一个稍微讲究一点的人就是我自从听你那个节目之后，就是每次我见人或者见朋友，我就会想说要不要给人家带个东西。 哦、oh, ，你是从听了那期节目开始的吗？ 就是我觉得之前可能就是如果是有年有节的，我就会想说去朋友家、 嗯、 或者第一次去人家家，我想说一定要带个礼物、 嗯、 但是可能平时比如说之前不认识的人，就是因为工作或者什么原因要见面，这种就比较 可能就想不到。 对，就是这种比较日常的场合、 嗯、 我可能就想不到有什么东西拿给人家、 嗯、 然后自从听了那个节目之后，我就是每次出去见人我都在想说要不要给人带个东西、 嗯、 然后每次给人家带东西的时候都会想说要不要给人写个纸条其实我是一个特别喜欢送别人礼物的人，然后我送别人礼物有一个比较自私的想法，就是我觉得是我在猜这个人，我在读这个人，就是我会通过平时观察你，然后看你的社交网络，然后去猜测说 去琢磨、 哦、对，你可能会喜欢什么或者需要什么、 嗯、 然后这个时候我会就是选择这样的东西送给我的朋友、 嗯、 然后我有非常就是引以为豪的战绩，就是我送给朋友过3个礼物都是他真的想要自己买的，就是有放在他购物车里，就有他看到过但是觉得可能日常买起来有点小贵的东西，但是作为礼物来说就 OK、 嗯、 这种东西，然后我就觉得特别开心，我就觉得我很了解 这 个人。这 就很像那句话、 嗯、 就送给你的东西里面藏着对你的观察和关爱。 是，我就会觉得说我送礼物是一种这个礼物展现了在我眼里你是谁。 嗯， 对，然后这个过程其实我觉得比送东西本身对我来说有意思。 嗯， 而且我觉得有时候送东西的人获得的那个快乐不亚于收到东西 的 那个人、 啊、是的 对，我记得之前有一次跟师爷在外面吃饭，我们就一起看到 Jellycat 出了调味瓶系列的小玩偶 送给田螺， 对，然后我们就说快点加购物车，下次送给田螺，就是你那个时候想到你的一个朋友可能会喜欢或者很适合他的时候，就是你也很幸福， 就是有些礼物就写着那个人的名字必须得送给他 对，那可能跟我们讲一下你跟那个女孩互相拍小纸条，对不对？ 田维 那个故事、 就是你看我家这里陈列了一块布，津巴布韦的布、 嗯、 当时是一个女生朋友来我家，就说哎呀这个布我也想买，当时我一个朋友在津巴布韦，那我说没问题，我说让朋友接着去市集帮你买嘛，然后他晚上走了之后我就问那个人，就那个人已经去到纽约了，不在津巴布韦了，然后我想哎呀既然当时很随口答应别人说帮你买没问题，那怎么办呢，我就连夜翻淘宝店，我就说那个哎这个店终于有了，我说太好了，终于能给发链接说你可以买了，他很快给我回个链接说你看这个店铺你肯定会喜欢，我说行我看看，结果我一点开就再也出不去，看了半宿，我说这个店铺怎么每样东西我都想买呢，然后后来我想买一块布，我给他留言，我就说这块布我是不是可以买，然后第二天就是我们俩在那个旺旺上来回，但其实我们俩登录旺旺的频率都不高、 嗯、 就是可能一天说上几句话，后来我就说要不然加个微信吧，就这样能说话能快一点，结果一加微信发现就太投缘了，就是他说的每一句话，他分享的那些旅行的记录啊书啊电影啊简直跟我的豆瓣记录是重合的、 嗯、 然后就说我说我要买这块布，就是那块布，当然是可可玻璃的一个跳舞、 哦、 跳舞到小人的那个布，那黑框的那个布，他就把那送给我了，没要我钱，他说因为没去拍，他直接送给我了，然后后来我也买了礼物送给他，结果后来买就礼物来礼物去，礼物来礼物去，什么就是店铺也不管了，他做了很多那个戒指什么的给我，然后后来每次随礼物我们都给彼此写信，然后后来他就说他要去非洲旅行了，我就给他准备了一些礼物，比如护手霜我都买两支，我说你一支我一支，我说这样说，我说你在非洲一涂，我说我在北京也会涂，就我们会有一个一样东西然后他在非洲就说我可以写信给你写日记给你，他的材质上就是随地去找那个材质，待会给你们看一下，他的那个想象力就简直超乎我想象，就在各种的什么茶包上，比如这个茶叶袋上，他就可以给你写封信，他吃一个蛋糕包装盒，他的咖啡杯捏平了也是一封信，然后在北京也会用我的材质去回应他的信，但我就非常枯燥了，比如我去一些那个 ABC 书展买一些卡片给他回就比较商务，包括比如说我去吃麦当劳星巴克我的那个小票小条打给他，然后在非洲呢他就会旅行一段时间一两个月，然后找一个当地他认识的准备回国的一个旅行的人，就说你能把这个东西带回国、 嗯、 然后帮我发一个顺丰给我的朋友、 嗯、 然后他的小纸条就相当于在非洲通过一些陌生人的手陆续带了回来，然后因为我给他寄不了，所以当时我在北京做了一个文件夹，每写一封信就有日期给他放到那个文件夹里面，后来他回国之后我们见面，我把那文件夹就一口气给他，就也是厚厚的一摞，他给我的也是厚厚的一摞，然后后来我们一起去旅行了一次，去到重庆，他重庆人，我说你有没有沿着长江走过，因为那时候我很迷那个纪录片再会长江、 嗯、 我就说我想沿着长江下游就这样往下走，他说从来没有去过，我说走，他有车我们就自驾一路往长江走，然后一路他偷偷摸摸他也在给我写信，然后还好我也在偷偷摸摸写信，所以以至于分别的时候我们两个人其实互相交换了一个书信的包裹，他给我做了一个艺术装置，他把我们一路每个地方的一个植物苔藓花叶子拼成了一个长江的地图，在一个纸壳上送给我，然后我是干嘛呢，我是在一路我们吃饭那个点餐那个纸条上偷偷摸摸管那服务员要那纸条，就一路上记录我们吃了什么餐厅，然后信写在上面，包括我们酒店的那些小纸条给他写了一摞给他送给他，就彼此做了一个交换，他现在去到了非洲又去非洲了，然后我们还在那个陆续写信，然后我在北京写给他， 这个频率大概是你多久会写一封啊， 是有非常快的一天好几封，然后也会有非常慢的他现在去到一个原始的部落里面，他就说根本就没有任何材质能给你写信、 哦、 连网都没有了所以频率就没有去年那么高，因为去年还没有那么的深入到非洲，我上一封信是 我们读库出了那个小笺，非常非常文雅的信。然后当时我非常想好好的给他写一封信，是因为比如有了孩子之后呢，之前我们可以无缝的对话，他每次发我可以非常迅速的回应。然后但是今年他每次比如回应我可能看到了刚要去回应，比如孩子哭了，所以今年有非常大的一个愧疚对他，就是说我没有非常及时的呼应他的当下给我发了信。然后后来我内疚了很长时间，我给他写了一封很长很长的信，竖着写的。然后我就说，我说我今天发现很多次都是因为我中断了我们的对话，然后我说想给你分享一个故事。我就说因为你在非洲完全是那种旅行的日记给到我，非常的震撼我，从图片到文字。但是我说我总不能回应给你，比如说瑞幸星巴克出什么联名，你去买，比如米菲跟库迪做新联名了，很可爱，我说这些对你是没有意义的。然后当时我给他写了一个故事，就当时我在新兴上班的时候，当时我有一个很好的社科编辑，当时我们下了班会一起去吃饭，然后呢其实我们俩探讨的问题就非常社科非常学术，就完全不聊别的。然后有一次呢，我在类似于看到一个垃圾的花边新闻，很无意的就给他转发过去了，他给我回了一句话，就是说我们不会连这个要讨论吧。然后后来我说向你致歉，我今年没有那么快的回应你，但是我想说我希望我能够回应给你的是一个更完整更深入的故事，所以我的频率也会有点下降。它是一个道歉信感觉，但是也挺好的，写在一封小笺上，是一封鲁迅同款小笺。 你们两个都好可爱。 对，因为当时我会觉得可能这封信写完之后我也舒了一口气，因为我 感觉是你这边的压力很大，或许你的朋友也没有介意， 但是我会感觉到就是给他的那些质量会没有去年的好，我会有这个担忧。对，尤其是聊到正兴头上，我突然中断了去比如换尿布这种事情打断我。 所以你的信里，你们的信里会写什么？就是当下看到了什么以及你今天的感受吗？ 他给我的回信是完全脱离了比如当下的，他完全是把自己作为主人，描述他去看到斑马，跟斑马一起起床看日出，去原始部落里面跟人家交流。他还会说比如别人对肯尼亚是有偏见的，比如肯尼亚是安全的，是美好的，是怎么样的，他就会完全以旅行日记的形式回馈给我。但其实我就是以我的日常来出发，就我怎么样了，我怎么样了。所以比如去年我为了尽可能能匹配上他的一个内容，他去到哪儿我就去搜这地儿什么住宿，他去非洲了，然后我一看什么走出非洲这种书来回应他。现在跟他有一个交互，他去埃及了，然后我去看卢克索的一个考古报告什么的，给他一些信息。 就你会觉得这种我们日常的生活相对于他那种很非日常的那种经验来说，你会觉得有点太平凡了。 是的是的，我会觉得我没有足够给到你足够好的文本，足够好的信息量，我的信息很差。所以我今年也会希望我能够给他的信息让他足够震撼。 你会跟他分享你当妈妈的故事？ 比较少，比较少。就是之前我看一本书叫《成为母亲》，他那个封底印了一句话，就是说生育隔开的不是男人和女人，是女人和女人。就是你如果跟一个当了妈妈的人写信，你们的信可以非常内容扎实，信息量足够密集。但如果我跟他来分享关于妈妈的信息量，他会觉得就特别架空或者无法承受。所以其实我现在有非常好区隔，就我有专门写下水条的是妈妈的一个群，然后我给田伟会刻意避开关于妈妈的信息。其实就我之前我没有生日之前，别人给我讲当妈的，就我也会放空，就是你跟我分享什么好用，我不知道在说什么。但是如果你跟我分享好玩的，我会很兴奋。 我觉得这个也还蛮有意思，当你有了一个新的身份之后，你跟朋友的关系也发生了变化。 是的，就是我去年其实有点焦虑，因为我根本不知道有孩子之后的生活是怎么样的。所以去年年底我做了一个什么事情呢，就我周末会想我身边谁刚生了小孩，我就问他，我说我能去你家玩吗？就我去年年底一直在周末去拜访有孩子的新生儿的家庭，我说你不用管我，我就边上看你们这一天怎么度过。有时候我下午去别人家就开始观察他们这一天怎么度过。然后有一个人，就是一个我的媒体好朋友，他原来是北京报的，他我要临走了挺晚的，10点了，我说 OK 我要走了，他说等会儿，他说我那孩子给老公报，我要给你写封信。他就进屋拿这个 A4 白纸，他给我写了满满的一页纸，他就是说当妈妈哺育孩子是一个村庄的事儿。他说我是你的村长，你是我的村民，就说欢迎你来到这个大的村庄。他最后就说请你随时随时有需要就来呼唤我。他说因为每一个妈妈都是这样对我说的，现在我非常郑重的向你这样说，如果你有 任何需求你一定要第一时间跟我说。他那信折好之后就是给到我，然后当时我们赶地铁，我就赶紧就走了，然后我在地铁里面就把这信打开，哇，当时我在地铁里面就别人都在类似于就是下班什么看手机，我在这边就流泪。当时我就意识到原来就是生育是把女性跟女性隔开了。然后后来就是我上完之后我也写了一篇，我就说现在我也是村长了，就现在我也在履行村长的一个义务，就给我身边生了宝宝的朋友去给他们讲怎么使用各种产品。现在每次我给别人我也特别期待，就说新生儿向我来求助，然后我跟你说那村长来了啊，我要给你传授经验了。然后比如说我会给别人发一大包东西，上周给我的一个作者，他要一月生宝宝，他就说这是什么东西啊，他是一个非常奇怪的坐垫，有一个坑，就他会说这是什么鬼，然后我跟他说这个是侧切坐垫，我说如果你侧切了你坐上去之后就不会磨损到那个切口。然后我给他发了一截图，我说这个侧切已经帮助了四位女性度过了伤口的那个愈合期，我说我希望你用不到你就可以扔掉，如果你用到了之后你就会觉得这个好爽。当时我那个朋友寄给我之后他没有说这是什么，当时我说这个是什么东西啊，然后我淘宝一搜月销40000件，当时我又哭了，我说哇，原来有40000个女性就饱受这个侧切之苦。 是的， 然后今年那个顺丰就是周末出了他那个年度榜单嘛，然后他就说今年为你投喂最多东西的是小白，小白也是一个我10年好友，他就是比我早生了半年，现在他就是每隔几个月就会发了一箱东西，因为小孩东西迭代的非常快。 是， 然后我也在做分发，就当时我在月子里就开始就用不上了，侧切好了就好了，就开始寄给朋友了。 感觉就是内核生活里有一部分东西是固定的，比如是你从最开始来收藏一直收藏到今天都不会想要舍弃掉，因为你们有故事。还有一部分是流动的物，但它们同样也很珍贵。 我现在小孩衣服都已经流动3-4波了， 对， 就会 从上一个 我会非常关注谁在朋友圈突然说怀孕了，然后我跟他说衣服别买，衣服一件都不要买，衣服全给你包揽。 那我觉得内核刚刚讲到这部分身份的变化其实也给你带来了一些疑惑和愧疚的同时，其实也有很多支持，就是在那个物的流动里面其实有跟收藏一样的东西在，就是那种闪闪发光的你看到了就会想到无数的故事的东西。 我前两天我是有一个有大概3-4个妈妈，他们的宝宝比我宝宝大半岁，他们在源源不断的帮我寄那个包裹嘛，其中一个就是他每次给我寄完一个包裹，其实我会很快的给他再买一样礼物给他送过去，然后他会很重的说你不用每次都会再买一样礼物送给我，他会这样嘱咐我，但是我还是在这样给他买礼物给他回礼。他有一次就给我写了一封信，他就说每次收到你寄来的包裹的时候我会让我觉得我更完整，因为那是你为我买，因为我不太会为他的宝宝买礼物，因为已经超过我的知识范畴了，还没有做功课，但我会猜想他喜欢什么样的礼物。比如说我看到他晒过一个盘子是一个系列，那个系列比如还有那个茶壶什么的，我就会说我想给你配齐了，就陆续给他再买那个图案的礼物寄过去。但他那个信写完之后我也哭了，他说你的礼物让我觉得我是我自己，让我变得更完整。 我想到我的好朋友生产之后，就我第一次见到他，就我也送了他一个很可爱的 他自己的礼物 、就是他一个非常可爱的小挂件就挂在他的包上，就我说这个时候其实大家想到的都是给小宝宝买礼物，小宝宝拥有了非常多的礼物，甚至他还没有睁开眼睛的时候，我说这个礼物就是买给你的，然后他自那以后就一直把那个小的可爱的挂件挂在身上，就我觉得那个时候女性被看到也是很重要的。 现在我收到的宝宝的礼物我也会想他妈妈会喜欢什么样的，然后给他再买一份这样的礼物。 你觉得这个信写在纸上跟比如说我们现在用微信发给对方用邮件发给对方它的区别在哪？ 这个问题当时我就说可问太好了，就是你在给我写这提纲的时候当天收到了一封信，那个信是有一个人抄了那个苏轼写给秦观的一封信，他俩不是好朋友吗，就有一次苏轼喝多了就给好朋友秦观写了一封信，他那个字迹写得非常潦草，他就睡过去了，他第二天醒来之后发现哇这个信写得这么潦草，他想撕掉就是不给你寄了，他后来就说哎呀想到你看到我写这么乱的字你应该会很开心吧，说我为了博你一笑把这个信寄给你了，然后那个朋友把那个信非常工整的抄了一遍，他下面就说那个内核这封信本来想在微信里直接转给你的，但后来想到写到纸上我们能看得更久更真切， 当时我会觉得哦，写在纸上会是一个看得更久更真切的那个故事。然后比如说我那个朋友为什么选择说把孩子给老公自己去书房突然给我写张纸，是因为那些话我也会觉得过于文雅过于文艺过于书面了，对，突然跟我说我是村长你是村民我会觉得你在干嘛。但如果那个信是用文字写出来，比如说如果你遇到困难请一定一定一定告诉我，他通过纸的那个传递过来的会让我 像一种承诺书一样、 哎、是的是的更珍贵、嗯、后来那个 那页纸一直在我们店家就非常靠上的一个位置，就经常会看。 我们也想接下来就探讨一下内核身份的转变、 嗯、 就是感觉当了妈妈还是很不一样，从身体上的复健然后到你找到一个新的这种情感也好集体的也好女性身份上的归属，其实都是一个新的开始一个新的阶段。尤其内核之前其实是一个非常热爱旅行跟户外的人，就我相信这个怀孕和生产的经历其实也打乱了你这方面的节奏。 是的，就没想到照顾这个新生儿是这么的繁琐和需要二十四小时来，他太弱小了、 嗯、 对，非常耗费人的日常。 所以你现在怎么样，现在已经适应了吗？还是说已经接受了新的生活带来的一些变化？ 我现在完全没有适应，就是我其实上周给我的宝宝预约了一个游泳课 嗯， 然后我现在外面玩，他来电话说你是谁是妈妈吗，我说你打错了，然后挂之后我说哎我是不是，我还给人道歉，我说哎我是，我觉得那个对方可能会觉得白眼，说这真是不是妈妈，我会突然忘记我是妈。包括我比如说、 嗯， 我会想给自己安排旅行出门，就已经出门两三次了。 嗯，我看你也去国外爬山了， 对对对， 格鲁吉亚 是格鲁吉亚、 嗯、 对，爬那个卡兹别克山，它是个越野项目，还挺难的那个。 那这一次出门旅行会跟之前觉得很不一样吗？因为可能一直要蹦奶啊，然后或者是内心很牵挂。 对，这个太不一样了，这个就是本身爬那个山它随着海拔变化已经有足够多的景色上的变化了，然后同时我还要承受比如说我乳房上的那个细微的变化，比如它刚吸完奶是很柔软很松弛很舒服的，但那个舒服只能维持大概两个小时、 嗯、 大概比如三个小时之后你会觉得它在慢慢变硬会肿胀，然后那个时候你就要想看这个路线爬到山上还要很久，你需要把奶蹦出来。当时我爬山的时候已经是零度的一个气温了，那天下雪了，下了冰雨，非常的寒冷。我想糟糕，我说这个今天我要发疯掉了。然后呢刚好去到山顶木屋的时候有一个小的咖啡馆，我说啊，天哪终于可以蹦奶了。然后我一进到屋子里面有一屋子俄罗斯人，他们在穿着那个冰爪要去攀冰、 嗯、 当时呢我是找了一个桌子背靠着墙，我说把那奶蹦出来吧，就刚把吸奶器组装好，突然那个老板就把钥匙给我了，就说你去楼下的一个房间。然后我说啊，什么意思，他说你去我家里蹦奶。当时我觉得很神奇，就因为我在使用吸奶器之前我根本不知道吸奶器长什么样子、 哦、 但是这个男生居然认出来了那个东西是个吸奶器、 哦、还是一个当地的男生、 是是是，就格鲁吉亚人、 哦、 他把他家门钥匙给我的时候你去我家里蹦奶，因为这样就不会让比如说其他游客看到你在那里。对、 嗯、 相当于整个爬山我爬了两天，就第一天是爬上去住在山顶，那天我特别焦虑，因为就是当时我买了一袋吸奶器它只能蹦一天的次数，它会没电，它还挺费电的。然后那小木屋它有一个供电时间，它太环保了，它晚上是停电的、 嗯、 比如说九点到五点是不提供电源的、 嗯、 然后那个时候我就会想我一定要尽可能的拉长我蹦奶的时间，不能说在凌晨用的时候它没有电了。所以那天我简直就是焦虑的不行，然后后来我跟家属说，我说这个吸奶器太差劲了，怎么能不考虑女性去爬一个没有电的山呢还要过夜他说那个商家要考虑这么多吗？后来帮我搜索了一下，他说真的有一个能提供两天电源的一个吸奶器、 哦、 他后来第二天就帮我下单了，所以我现在换成一个能够维持两天出门不插电的一个吸奶器在工作、 哦嗯、 所以整个爬那个山随着海拔的变化我的胸也就变化。 我们听到了小孩醒了， 对 正好刚说到他 对，然后我还一路会把我的奶蹦到这个山上，因为后面我还有朋友看到我的路线去要了我的路线去爬这个山，然后我跟他说这个山已经被我的母乳已经滋养过了一路在倒我的母乳， 所以其实并没有带回来，就是蹦出来就倒掉。 对，它四小时常温就会坏掉、 嗯、 就一路在往格鲁吉亚大地上撒我的母乳 撒你的 DNA 对 那家里有了小孩之后你的收藏的布局或者是收藏的内容会有改变吗？你开始为小孩做他的收藏了吗？ 提到这个就我最近特别上头，前几个周有点阴天那一周，然后我去图书馆带着小孩，然后我就发现了一本绘本叫在森林里，是一个1970年的绘本，很老很老的绘本、 嗯、 当时我看完之后简直就是感受到了那种优美隽永母爱， 就所有美好词汇都上头了，然后晚上就开始做功课，因为他那个贴了一个腰封嘛，就说是凯迪克的一个银奖。 嗯， 当时我心想，凯迪克银奖都这么好看了，那金奖怎么办？然后晚上开始搜榜单，我就搜了金奖榜单、银奖榜单。然后他的奖是美国的一个评选绘本的一个奖项， 是的， 他就从2003年开始评，他就评了每年从10000多本绘本中选出一本拿金奖。 嗯， 我心想说，天哪，那我每天买一本，每天我看一本金奖，我这日子不要太好。所以我现在待会可以去房间，我已经放了3、4摞这个金奖的绘本，就是我就一天看一本。我觉得这个是 好看吗？ 就是无与伦比。我现在我现在都喊我同事来我家，我说你们快来吧，我说我要给你们做分享，我要给你们讲我的绘本。他们来就跟孩子坐一起看绘本。我甚至觉得这是对我的一种奖赏。就我现在每天晚上深夜睡前拿那个天猫超市下单，它是隔天送嘛，现在等我醒来之后那绘本就在门口等我了。我天哪，我说这个每一年10000本选一本，每天早上一早送到我家，这是对我的奖赏，当妈妈的奖赏。对，我现在就金奖银奖就掺着买。对，然后比如他还出了很多非洲象的绘本，我都买2本给维维也买一单。然后天天说这画就是我眼里的世界呀，所以每次我给他发一张绘本内页，给他一页一页拍过去，他就会给我发，你看这个房子长这样，这房子长这样，就是我们在睡中有种相逢的感觉，就我在绘本中也看到你那种世界。 你看，所以这个有娃的女人和没娃的女人也 是还是能够一起写小纸条。 是的是的。然后现在我那个阿姨月嫂也特别开心，每次都说哎新书来了，就是我也要看看，就她特别来期待看我这个绘本。然后我也跟她会一起看书，当时她会跟我感慨，就说我下辈子我宁可要做兔子满山跑，不做什么炕头什么的那个女人。她说下辈子我要过一种更自由的生活，然后我就会家里会有那个绘本来描写女性困境的，我就会跟她一起在这儿看绘本。然后她还很爱拼乐高，然后就会给她买乐高，给她买拼图，我们会一起晚上会在这儿玩。 真好，感觉这个故事里已经包容进了无数的女性。所以你妈妈会用布料给小朋友做东西吗？ 是这样的，就是她很多衣服突然的短了，因为她长得很快，但其实你剪一刀之后可以变成上衣。所以我 就连体服变成上衣。 哎，对，所以我就会把所有连体服如果能送掉送掉，如果比如送掉有些污渍的我就会拿给我妈，我妈会把那个衣服的下半部分剪掉，把袖子剪掉，做成一个坎肩。 哦， 对，然后那些布呢我们都留着，然后我平常会做一些手工本，做一些明信片，然后会把女儿的袖子剪成那个 布片缝在哪里就送给朋友。 哦，一点都没有浪费。 对，所以抽屉里面还有非常可爱有女儿的剪下来的不要的袖子。 嗯， 就我想将来如果缝个小包什么的，就包括我现在我今年使的笔袋是我女儿的一个奶嘴儿，她已经就是不用了，她不吃了，然后我就说那做成我的包的那个，就你们是玉石，然后我的那个就是拉链了。 哦，好可爱。 嗯， 知道内核会定期在家举办 PPT 大会， 太期待了。 然后之前据说邀请过建国两次， 吓住了我，因为不知道分享什么。 就因为是一个非常学术，嗯，非常专业的这种分享， 对，咖位也很高，听说来过很多重要人物。 对，然后 熊阿姨， 比如熊阿姨，对。然后可不可以跟我们听众先简单介绍一下 PPT 大会是什么？然后我也想知道，比如说因为你有小孩儿，这个活动有没有暂停一段时间？ 没暂停，我生完10天就开了一场。其实最早我这做了4年了，就是 历史悠久。 对，就是4年前我去了一趟云南，去一趟贵州，然后当时就买了好多当地的民族服饰和布，当时觉得太美了，然后开始又买了很多画册书。然后当时有一个群，就女朋友群，我就说周末你们得来我家，我说我要给你们做一场分享。 嗯， 我把我的布都摊在这儿，然后书画册想给你们讲一讲，管晚饭，然后就筹备这么一场活动。然后那场活动呢，当时我说大家 dress code 要穿背一个竹筐来，不允许带皮包带布包，就每个人都要背竹篓过来。然后他们采购了竹篓，然后那场活动我准备了伴手礼，是每个人一筐土豆，云南土豆。那场活动我们还做了海报和门票，然后门票每个都不一样，还是带颜色的，就非常认真的准备。当时我们还买了一块就是蜡染的布，写的是友谊万岁，当时那个裁缝还拿走了，就说把这个我要翻拍下来给我们所有人做一件衣服。然后就那场活动完之后我觉得哎，就是如果我们住的这么近了，聚齐一次还是挺困难的，比如周末有人去约会有人去加班，但那次我们就特别齐，我就想那如果每次聚会都搞个主题大家来就会更 有收获一点，不至于就光吃个饭。 嗯， 相当于从那次聚会开始，我的每一次聚会都是要求有主题、有分享、有 PPT。即使来我家做跨年活动，我们都讲两个 PPT 以上，然后也会吃饭。我会觉得啊，这几年做下来之后，我就不停的在优化这个过程，会觉得越来越得心应手，越来越好。然后我把这个当做一次链接，就会想给他们朋友们牵线。比如我这个周末其实办一场聚会的，然后这个聚会主题有点偏向戏剧，因为我把我身边所有就是做戏剧的朋友会周末请到我家。然后当时我说给他们发邀请嘛，我说这周末谁谁来我家，他说哎呀，这次我在乌镇戏剧节我看那个导演了。当时我想我不搭讪了，可能在你家见到面。结果说你果然就实现我这个愿望了，就半年之后你就在你家能够跟那导演在一起玩。就我会在心里头给每一个朋友加一些我对你的认知，对，然后比如这一场是偏向数学的，偏向物理的，偏向生物的，我会把你们在一起集结。其实每次 PPT 我都会统一的命名，然后那个 PPT 那个群都没有死，就后续关于比如这个领域的分享，关于后来好玩的还在群里发。然后比如说其中有一个朋友，他给每个人送的礼物是种子，因为他讲了蓝染的故事，他是三月份在家做的分享，他就说送给你们的礼物是种子，大家可以去把它种出来，然后那个叶子你碾碎了就是可以去做一条围巾。他这个分享完之后两年，我终于去拿这个叶子染了自己一条丝巾，我还发了个微博，终于是拿了蓝叶子鲜叶染，那个叫就把鲜叶揉碎了，然后把丝巾放到水里捏咕捏咕捏咕捏咕，然后就可以染出一条非常天青色的那个围巾。然后那当时那个群里面可能有十几个人，然后那个群里面大家都在发我的这个种子，这个发芽了，它长高了，然后它是个变化的东西。 嗯，所以你们就是咱们这期节目应该发的时候是元旦之后过年之前吗？你们在这个时候会有很大宗的采买的需求吗？因为我记得之前小的时候在家里，我爸妈这个时候每年就开始买新的碗啊，然后新的筷子啊，就是会给家里增添一批新的厨具，就哪怕可能家里厨具已经很多了，他们也会觉得过年要用新的瓷碗这样。 哦，这是一种北方的习俗。 我觉得是我爸妈，就他们每年就过完元旦哈，就开始上街去挑了。 那每年都买不会很多吗？ 会很多，就是他其实也会淘汰一批，然后但是就会每年都会买，比如至少两个碟子四个碗这样。 我觉得我是这个时候会想吃一些冬天吃的东西， 比如酸菜。 对，就是我前两天就买了酸菜，其实我很少吃，就是我自己在北京好像就是之前建国来我家做过一两次酸菜， 就是炖五花肉什么。 对，而且对，而且都是就是我们当时就现买的，因为也不知道吃什么，因为大家很多人在一起可能就炖一锅这种又有肉又有菜的就比较方便省事儿，所以才选择吃。然后我现在有点基因觉醒，我感觉就是我到这种过年的时候我就很想吃这种酸菜什么的。但是之前小时候在家吃的都是别人积的，就是亲戚或者是朋友积的，就不是去买的。对，然后可能是人家从那个大缸里面捞出来，然后稍微包裹包裹就给你送来的这种东西。然后我今年是第一次我自己买了酸菜，而且还是精挑细选买的那种低盐不用洗的什么的酸菜来吃。 对，这个时候我觉得也是会采买一些食材。我今年还做了一个很特别的准备，就是因为我在准备邀请我爸妈还带着我老带着我奶奶来北京， 饺子要吃饺子了， 对，来北京过年。然后我爸呢是一个特别爱干净的人，就是他每次来北京住早上起来就都会把我整个屋地都擦一遍，就他在老家也是这样，就每天都要拖地。我今年就为了让我爸来能轻松一点，就是因为我一直拖地还是用那种带橡胶头的一个拖把嘛，他就要拖完一个屋去洗一下，拿手把水捏出来，然后再去拖下一个屋。然后这个时候我就入手了一个天可的洗地机，然后我试验了一下之后觉得还是比较省力的，就是在把这个清水箱灌满之后，它至少可以拖完所有的房间，然后再给它开启自清洁，然后就只需要处理污水箱就可以了， 让你爸方便来你家干劳动。 就既然咱没法阻止他劳动，就给他提供一个更方便的劳动工具吧。 因为建国的父母都是特别特别勤快的人，就我们之前去他家，他妈妈在，就是我们中午吃饭那顿饭就是他妈妈包的饺子。 子，包了大概七八个人的饺子。 对，然后吃完饭我们坐在那儿聊天，然后他妈就这一会儿功夫把那个厨房全收拾了，然后怎么说不让他收拾都拦不住。 对，所以就是因为我妈特别爱做面食，然后那个厨房的瓷砖地又是白的， 哦， 就是其实也容易弄的都是面粉和水嘛，然后那个洗地机就也可以帮我解决这一部分的问题。 就是它其实这种干粉它也可以直接就把它吸进去。 对 对 对， 对，而且它就是很符合中国这种老年人湿脱的这个观念，就是咱们其实吸尘就可以了嘛。然后我觉得我爸妈那一代还是更喜欢这种洗地和拖地的方式， 对， 就是它需要有水把这个地面擦干净才觉得是真的做过了清洁。 但是我觉得我们就是逐渐失去这个湿拖的习惯，也是因为湿拖确实挺麻烦的。 对，听你描述我已经很久都没有这样做过了。 对，因为我觉得就是我首先是一个很讨厌在地下留下水滴水渍的人， 嗯， 就是我每次用拖把其实我一个心理障碍就是说我觉得它虽然把这块地弄干净了， 嗯， 但是有可能在更大范围的地上留下水渍，以及后面变成更多脚印， 嗯， 其实有一个趁手的工具就会让我湿拖的心理障碍降低很多。 对，我觉得它这种现在天可的这种洗涤机把水渍问题想得特别周到，就甚至你摁停止键， 嗯， 就让它回归原位不再工作的时候，它还会先把这个机器的柄直立起来，然后把它原地的这个水渍给处理干净。 哦， 就我觉得它想得非常周到，因为不然有一些洗涤机洗完之后会在它停止的这个地方地上有一滩水。 是， 所以我昨天看到之后我觉得，哎，这个想法还蛮周到的。 嗯 大家在2025年还有什么新的盼望吗？让我们最后来做一个新年展望吧。 我先说， 你先说。 就是有一天我们有一个群，他有 两只狗，他就说我给狗换了一个食盆，然后我说你家狗已经看到你换了很多食盆了，他说这个食盆底下那个凸起那个纹路是不一样的。然后就问他，我说哎，这个能怎么样？他就说这样小狗会觉得有新鲜感。 哦， 这样对， 还是那种慢食盆是吧，就它下面会有一些凸起 硅胶。对， 哦， 他就说我是为了让狗吃东西就是有变化。然后这个一下启发到我了，包括比如当时那个红山动物园一个词儿，我学到叫丰容， 是丰容，嗯， 对，然后这个词儿一下就打开我的格局了。其实我对那个2025年的愿望我没有那么单一，就我想就是说那给我的人生就丰容，就是什么尽可能多的体验，就类似我也想多换一些我的狗食盆。 自己的狗食盆， 自己的狗食盆也 我要反省一下。我们狗那个狗食盆用了好多年了，还是去年琪琪送了我一个新的狗食盆，他才得以更换进食的这个感受， 给他也丰容一下。 对对对， 我其实是觉得新一年还是希望跟朋友们更多的在一起玩。 嗯， 我有时候就在想说为什么今年我对做这个节目的热情降低， 嗯， 就是因为我觉得最开始我是通过做这个节目跟我的朋友一起玩。 嗯 嗯，就是因为我是一个特别热爱工作但是不怎么会玩的人，我就是因为我想跟朋友在一起，我就得跟朋友一起干一个事儿，然后所以我们就干出越来越多的事儿。其实是因为我觉得某种程度上是因为说我也想跟朋友一起度过很多时间，然后我又不知道跟大家一起玩什么，我就不像内核一样这么善于组织这样的聚会或者什么，这种都让我觉得很累。然后我今年就觉得说其实我们跟视野间隔在一起的时间，很多时候我们确实是在一起玩，就是在一起生活， 嗯， 比如说一起运动，一起吃饭， 是， 然后也一起聚会过生日过节什么的，我就觉得说这种场合多了之后就让我觉得我没有那么需要一定要跟大家一起工作才能在一起玩了。就是除了工作之外我们可以有更多的时间真的在一起生活。嗯，明年就是希望有更多的时间跟大家在一起生活。 是的是的，嗯，因为我2024年也有一个最好的朋友就是辞职了，就开始跟我们三个比如一起吃饭一起跑步， 嗯， 然后他就会说今年好像每周二我们会一起跑步一起运动， 嗯， 就是对他来说构成了非常重要的时间，他就说每周会很盼望那个时间。我就觉得虽然这个建国跑团只成立了这短短几个月， 这样因为成立之后忽然就冷了，后面没法跑了，就是 还是希望在跑团里也可以像刚才内核说做一个村长，就是让大家想运动想跑步的时候可以说哎，我们今天就一起 加入跑一下。哎，我想分享这我觉得特别有意思，嗯，就是我跟建国跑了一次嘛，我们就一起跑了一次， 就是在红领巾公园。 对，然后后面我其实自己又跑了几次，嗯，但是我每次跑的时候我都有一种感觉，就是我在自己跟自己跑的过程中在复刻我跟建国跑的 好感动 感受。 因为我之前是一个不怎么会跑步的人、 嗯、 然后我们第一次跑步他就跟我说，他说你要想象你的两个手是两个鼓槌、 嗯、 然后你要假装你在前面摆臂的时候是在敲一个鼓、 哦、 这样你的上肢才是放松的，你跑完之后上肢不会僵，你脖子不会疼，肩膀不会疼。然后他就说你什么样的速度是适合你的，就是你在跑的时候感觉自己能说话甚至能唱歌，这个速度就是适合你的。如果你不能说对，如果你不能说话就说明你跑得太快了。然后我就会觉得非常有意思，因为我之前跑步我经常觉得很难受很痛苦、 嗯、 然后也很无聊，我自己跑的时候我依然觉得很无聊，但是我就会想说哦，我们上次一起跑的时候他是这么说，那我现在是不是要假装我是在打鼓了。比如说我想提速的时候，我就会想说我现在这个速度我还能不能说话，我能不能唱歌、 嗯， 我觉得很有意思。然后我每次自己跑的时候我都在想象说我第一次跟他跑的时候我们是一种什么样的感觉、 嗯、 然后就在我脑子里复刻那个画面，然后我就觉得我又能跑下来，我觉得很开心。 哦，其实这个跟大家一起跑步虽然咱俩只跑了一次， 是， 但是我带纯思跑的比较多次、 嗯、 就我觉得那个经历是对我来说很重要，就是因为在2024年之前我都是自己一个人跑步，并且我非常习惯一个人跑步，然后24年开始带大家跑了之后就真的感觉到是像很多人说的，就是重要的并不是说你跑多快，而是可以跟别人一起跑多远嘛。而且就并不是说你跟朋友慢慢的跑以低于你自己速度的速度慢跑就是没有意义的，就是我在后面的很多次越野比赛里面，就是到后面其实你体力已经差不多耗尽了，但是你还可以维持一个比较慢的速度，可能就是比跟朋友一起跑还慢的速度，在那儿慢慢晃的时候，你就会在想，这就好像我在跟朋友在公园里跑步， 嗯、是这样。 然后那个时候，其实你体力又很差，然后又很孤独的时候，你就在想，没关系，我就把它当成跟朋友们在公园里跑步，就假装朋友们也在身边。就我觉得那个感觉对我来说也很重要。 嗯， 就是这个公园慢跑的没跑过几次的跑团，对我来说也增加了跑步的技能。 那我会想到，如果25年还能就是能跑步，可能也是对我的一种奖励，因为我也没体会过跑步的乐趣。 哦，欢迎加入 我 的跑团。 对，我就会想，那我也可以丰容到跑步这个领域。 嗯，就是还是祝愿2025年大家都可以去当朋友们的村长，就是在朋友们有需要的时候可以来寻找你，可以跟你倾诉。然后另一方面也希望我们都可以把生活本身也当成一种创作，就像琪琪说的，跟朋友一起做很多事情其实也像创作一样快乐，像内核真的过成了一个生活的创作者，就是把家庭空间的每一寸都用来创作。 都开放了，对， 我觉得这都是一件很幸福的事情。 好吧，那我们今天节目差不多就到这里 啊，谢谢内核， 谢谢内核， 带我们参观了家里，还讲了很多很有意思的故事。 嗯，希望可以来参加 PB 比赛。我先准备 录音了，这个不要剪掉，录一定留着。 我先准备一下， 准备一下，期待你的 PPT。就是新年到了，大家如果有布置家里的计划，想添置一些新物件的话，或许也可以考虑添一台天可艺术家洗地机，也就是我在使用的那一台，也就是我准备好让我爸来过年来帮我拖地的那一台。那这次随机波动也为大家争取到了专属的新年优惠，上微信搜索天可官方商城，并且联系客服报暗号随机波动，即可领取大额优惠券和赠品随手吸。好吧，那我们新年第一期随机波动就到这里啦，感谢大家。 我们蛇年，哎，不对，中间还有好几期， 中间还有好几期呢。 我们下期再见， 下期再见， 拜 拜。 我刚刚在内核家看到了一个我也有的东西， 哪个？ 就是这个盲盒，当时我送给建国的生日礼物， 山，对， 它是一套。然后其中有一个是这个小女孩头上戴着一个山，然后我就买了送给她，因为觉得特别像她， 就是她顶着一个山的帽子、 哦、这个我特别喜欢她这个系列。 所以这小女孩叫啥、哦、 我也不知道叫啥， 她还出了第二单，但是我现在突然卡壳了。 对，她也是一个盲盒。 对 对 对，她出了第二单、 嗯、 是的是的， 对对对， 嗯。